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板细毛虎不实下卷，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眼呐，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在相声中，学唱戏曲等称为柳活，大家公认相声大师侯宝林以柳活见长，他天生一副好嗓子，再加上自幼学京剧打下的功底，学唱起戏曲自然让人叫绝。今天在相声人生这个单元中啊，我们就从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了解他最初学戏的经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自传中，侯宝林这样写道，父亲是个好人，有一次他和母亲说，这孩子就老跟咱们这么饿下去吗？咱们给他找个吃饭的地方，咱们别让他也跟着咱们饿死啊。于是他就送我去学徒，先在崇文门外一家织袋子的作坊里织腿袋，我在那儿学了几天，看见师兄打人，吓得我连饭也吃不下，人家就把我送回来了。父亲又把我送到严泽福老师那儿去学戏，严老师原来就住在福寿里19号一间西房里，和我们是街坊，后来搬到天桥去住了。他那时正跟云里飞的厂子搭班拉胡琴，他想找个学徒的到我们家来过一趟，我们和他一说，他同意，父亲就把我送到天桥跟着严老师学戏去了。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我们来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片段文昭关，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相声大师的柳活功底。 我们街坊有一位唱花脸的， 哦， 就唱这零碎花脸一块二那个 啊，就那底包啊， 有一次我看他的戏。 什么戏啊？ 白马坡。 白马坡，这是红净戏呀、 啊。哎，他呢，去那灵顺。 哦，他不去这个正角。 哎，五花脸开档。燕梁文丑。 就是去这两个角。 他是红净戏，关云长是主角。 是啊， 那人家要带着棒角的呢，带着燕梁，你得去那文丑。 哦， 人家要带着文丑，你得去那燕梁。 你说这一块二毛钱还真不容易挣。 他都得会。 你瞧瞧。 赶上哪个是哪个， 那可不是吗？ 从另外一个地方唱了一出，挣了一块二，赶到这儿来一看戏没上的，赶紧画脸。人家文丑办好了，他扮颜良。 是啊， 办好了跟着就上台。 哎， 出错了。 怎么出错了？ 到台上跟关云长一照面。关云长拿刀一将，来将同名， 那就说吧，大将颜良啊。 是啊，

你还说你个动作手势很好，你伸出那手来我看着不对了。 哪点不对？ 唱青衣花旦指的时候，你看人都是这样指，这样啊，哎，这样指自己的时候呢，这样，这都好看。您这怎么意思？这个您说谁懂得他这怎么意思呢？这样不明白啊。 你呀，是光看了动作了，又没注意台词。 台词？ 我不是告诉你吗？ 啊， 我的动作手势和台词都紧密的结合吗？ 这点你说了。 我从哪点唱？ 小别重逢啊。 对呀，小别重逢嘛。我手要这个样就代表大，这样不就小吗？ 哦，行了，您说您这样是代表那个大， 嗯， 这样了吗？就是那小。 哎， 您这路动作在舞台上我没见过呀。 你往后看吧。 哎， 我有些动作会使你惊讶的。 现在就惊讶了。 小别重逢，两腮发。别唱， 越能饿多了这。 这什么事？ 什么这干嘛呢？这 能让人笑得了 啊？ 小臂冲锋两四八，你晓得不啦？ 晓得了，这就是说两三还八。 哎，对对， 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都叫我飞凤呼吸起呀风飞。 这怎么回事呢？ 三分欢喜七分悲，两个加五个，这不七个吗？ 多一个还麻烦了呢。 西的四镜子与他从相偎， 这我懂了，重相会。 北的是妹妹姻缘意， 姻缘的 差呀开， 这又说明什么呀？ 一两疙瘩擦开嘛。嗯， 我还以为这抻条面呢呢。 北极他西气从从来发举妹， 九妹是这样。 我只得强一呼叫上， 您看这上楼的动作， 绿 哎哎，您等，您这是上楼台吗？ 我这是加太极拳， 好嘛。 听完了侯宝林、郭玄宝合说的相声《学越剧》，我们接着来讲读侯宝林的自传。回想起来，那时生活真难熬啊！我在老师家学了两年半的徒，因为老师和云里飞闹翻了，我就离开了天桥。我学艺的合同上写的学徒时间是三年零一节，那零一节指的是过五月节以后，所以呢，实际上是三年半。我离开天桥时还没有学满师，我们离开云里飞以后就赚不到钱了，我老师就告诉我，你走吧，回家吧。当时有个规矩啊，学徒没有满师，老师不能介绍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不光是我的老师这样做，其他人呢也这样做。不介绍地方不要紧，我老师还到云里飞那儿去说，我这徒弟没学满师，你别用他。这句话可要命了，一下就断送了我的生活道路，我今后到哪里去生活呢？是啊，侯宝林该如何继续生活呢？结束了学戏生活后，他又如何开始学相声呢？ 站在属于我的角落，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不懂我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 当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不懂我们之间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若你不是你而我不是我，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甘柏细磨琥珀石下卷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因为师父要离开北京，学徒期未满的侯宝林就被师父打发回了家。离开师父的家，他的全部家当只有身上穿的一身裤褂、一件蓝布大褂、一双鞋、一双袜子。今后他该怎样生活？他第一段相声又是什么时候表演的？就让我们继续从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找寻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角。回到家的第一天，父亲本想让侯宝林四处玩玩，没想到啊，侯宝林竟无意间给自己找了个工作。在自传中他这样写道，钟楼前鼓楼后有个市场，一进市场有个说书的，说书的旁边是个茶馆，实际茶馆，茶馆门口有个唱戏的摊儿，我就在戏台旁边站着，人家那儿正唱捉放曹，唱完了一段一打鼓要钱了，蹦蹦蹦，就跟我在三棒鼓相声里说的一样，那时要钱都打鼓，要完钱要开戏了。那个打大锣的上厕所了，厕所在钟楼底下，远一点呢没人打大锣，

像张兆新、张树元，还有个小李，他们的岁数都比我大。他们说相声，我老听，老听老听就想说。有一次开场，我看见场子里就一人在那儿，我说：“我给你们帮忙吧。”他说：“好吧，来吧。”我第一次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那时不叫戏剧杂谈，叫杂学。我估计我这第一次说相声说的并不太差，我把那个段子圆满的说下来了，但是收钱收的少。第一，这是上场的头一个节目，人上的不多；第二，大家认得我，都知道我是唱戏的，不是说相声的，所以不大愿意给钱，好像不值似的。讲读完了侯宝林第一次说相声的故事，本期节目也接近尾声。在那段贫苦的日子中，是谁在生活上帮助了侯宝林呢？侯宝林的第一位相声师傅又是谁呢？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从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找寻答案。最后，让我们来听光良带来的第一次。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韦永贵。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通过强化法律监督，